中央积极教育馆在平壤新建并开馆后一个月以来，有人民军军人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纷纷前来参观，共达780多个单位，37000多人次。中央积极教育馆有1670多张图片、100多个半景画、蜡像、雕塑等美术作品，3000多件遗物和证物展出，揭露并谴责美帝国主义者、日本帝国主义者、南朝鲜傀儡集团和积极敌人的兽性和罪行。